中午的12点前后和下午的3点左右为低峰期。国博目前最热的展览是《真理的力量》，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展览。由故宫博物院和腾讯公司联合主办的古画会唱歌音乐创新大赛昨天启动了。大赛强调古画的文化意蕴与青年人的原创力量，精选《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韩熙载夜宴图》《洛神赋图》等10幅珍藏名画作为参赛选手的创作素材。参赛选手将在10幅画作中任选一幅，在故宫专家及特邀音乐老师的指导下，进行诠释中国传统文化意蕴的新式音乐创作。优秀作品将被收录进故宫数字音乐专辑。在近期全市网络游戏专项整治行动中，北京一公司因经营宣扬赌博的网络游戏被查处，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责令该公司立即下架违规网络游戏，并罚款3万元，没收违法所得108万余元。市文化执法总队表示，近年来网络游戏中投注、资金交割等呈现分散化、隐秘性等特点，执法总队将联合市相关部门严厉打击网络市场严重违法行为，最大限度挤压涉黄涉赌类网络游戏滋生空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消息，考古人员在滕州市官桥镇大安村进行的2次考古发掘中，已经发现136座东周墓葬，其中36座为中大型墓，部分墓主是东夷古国贵族。整个大韩东周墓考古发掘还将持续1个月左右，预计发掘的墓葬数量会达将近200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美国旧金山市议会投票一致同意全市禁止使用塑料吸管和氟化材料制成的外卖包装，这一禁令有望下周成为法律，于2019年7月1号生效。届时旧金山市餐饮场所除了禁用这些塑料制品，如果顾客没有提出要求使用餐巾纸、外卖器具和其他外卖用品，餐饮经营者不得主动提供，除非设置自助点供顾客按需取用，以减少不必要的浪费。禁令的支持者的话说，氟化塑料不溶于水和油，难降解，破坏环境，氟化制品关联人体激素分泌紊乱、癌症和其他危害健康。现阶段，世界上多个国家和城市开始应对日益严重的塑料污染。英国政府之前也宣布，计划明年起禁用塑料吸管、搅拌棒和棉签棒。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马利布市已经禁用塑料餐具和吸管，西雅图市和迈阿密滩禁用塑料吸管。另外，美国星巴克公司也计划在2年内告别塑料吸管和搅拌棒。美国印第安纳州州长宣布了一项安保计划，免费给学校发放手持式的金属探测仪，打算平均每250名学生配置一件。州长办公室说，迄今州内369所学校，包括 94% 的公立学校，申请领取合计3228件金属探测仪，首批探测仪定于8月多数学校开学时发放到位。美国近年校园枪击事件频发，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一所高中今年二月发生了枪击案，17人死亡，震动全美。意大利政府开始限制多洛米蒂山进山车辆数量，以缓解这一知名景点夏季旅游旺季的交通拥堵。每周一至周五9时至16时，仅持有通行证的司机可以通过，有效期为1小时。多洛米蒂山是阿尔卑斯山脉的一部分，位于意大利东北部。2009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景区2017年夏季尝试每周三禁止车辆通过塞拉山口，以缓解交通压力。今年是景区首次尝试整个夏季限制交通。意大利近年着手应对不断增长的旅游人数带来的交通和环境等压力，水城威尼斯更是难堪旅游重负。居民们不满游客推高当地房租价格，频频抗议。 英国一项研究显示，每天食用一把蓝莓等浆果可能会显著降低死于心脏病的风险。研究人员认为，浆果富含一种名为花青素的抗氧化成分，有助于改善动脉硬化，降低血压和减轻炎症，从而降低死于心脏病的风险。花青素可以通过调节肠道菌群来发挥上述作用。富含花青素的蔬果还包括雪橙、葡萄、樱桃、桑葚、茄子和紫薯。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最近北京的几场大雨不仅对道路交通产生了影响，也让一些车主吃了亏。受大雨影响，市区内的几个道路桥下积水严重，尤其是昌平回龙观地区预知东路轻轨桥下积水最深超过两米，七辆车被淹，积水几乎没过车顶。这些车辆被淹的照片在社交网络上迅速传播，也让人们想起了车险的一种涉水行驶险。那这涉水险到底怎么投保，怎么赔偿，能解决车辆被淹的后续问题吗？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赵明聪发来的报道。 涉水险是车损险的附加险，车辆在积水路面涉水行驶或被水淹后，如果发动机损坏了，车损险是不能赔付的，但涉水险可以对发动机的损失进行赔偿。记者在采访了十几位车主后发现，大多数车主对涉水险要么不了解，要么觉得没有必要。 听说过，这也不是强制险，下雨就不开了呗。 我听说过，这车要经常在市区就没必要了吧。 只有两位车主投保了涉水险，北京的雨季是他们投保的理由。 因为那个711啊出现那个情况，后来我就投保了。哎，我觉得这必须的，保了以后就踏实了呗。 北京经常下雨，积水的地方比较多，所以说如果说车辆在水里边出了问题的话，有可能会这个得到保险的补偿。 贺先生两位朋友的车都在前段时间的大雨里被淹了，这让他有了投保涉水险的想法。 有的话可以了解一下，最近正好有两个朋友也出现这种情况，两个都去修了吧，挺贵的，他那个说就车就不修了，要修的话还得他比这个车值钱了。 其实作为车损险的附加险，涉水险的办理方式和时间比较灵活，保费也不高。平安产险北京分公司车毅理赔部区域经理杨波宇介绍， 他可以随时就客户找我有需求，我可以从某一个线段开始投保，本来投保年限一般都是基本上是随车损险走的。这个涉水险的收费是它随你车损险投保的金额不一样，所以涉水险的金额也不一样，但是这个金额不会很高，一般的情况下也100-200块钱。 根据保险公司的数据来看，涉水险的投保比例确实不高。平安产险北京分公司近期接到的水淹车的318笔报函中，办理了涉水险的只有26笔，不到10%。既然普及率低，是否代表着这个险种不重要呢？杨博宇表示，由于车损险不赔发动机的损失，而发动机又是整个车辆的核心部分，所以如果发动机损坏，车主要承担的费用就会比较高。 但是发动机根据不同的车型，它的价值是不一样的，越高端车这个发动机损失就会越比较高。像20几万的车，就这种中端车，一般发动机的价值都是在5万左右这么一个水平，基本能占到车的1/4或1/5。 当然，投了涉水险并不代表发动机进水损坏时车主就能获得全额赔付，涉水险还有15%的绝对免赔率。平安产险北京分公司理赔部区域经理杨波宇介绍， 不投不计免赔的话，相当于假如您的发动机损失是50000块钱的话，我们只能赔您85%，有15%的这个金额是不在保险赔方这范围之内的，它有一个绝对免赔率。 网上有一种说法是，车辆进水后不要尝试二次打火强制启动，否则发动机的损失保险公司是不给赔的。北京市保险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峰指出，即使二次打火，涉水险依然可以进行赔付，但不建议车主这么做。 通常不管是汽车维修的一些专家也好，还是保险公司的这个人员也好，会提醒这个车主说，你涉水熄火了千万别再二次启动了，因为这个它倒不是说保险赔不赔的问题，是这个在这个熄火之后再启动对这个发动机损害很大，即使修理好了之后也可能对你的车辆有一潜在的一些影响。 有车主认为自己投的是全险，理应包含发动机涉水损坏的赔付。平安产险北京分公司理赔部区域经理杨博宇表示，全险的概念是一个误区，保险只有四个主险，分别是车损险、第三者责任保险、盗抢险和车上人员责任险。 那既然车损险可以赔付车辆的绝大部分损失，为何不把发动机涉水的损失纳入进来呢？北京市保险协会副秘书长李峰表示，这也是为了大多数车主考虑。 大部分的车主他们在车辆使用的过程中不会存在这个发动机涉水的风险，因为很多车辆它是每天上下班使用一下，政府部门每年也都会提示车主有哪些经常会淹水的路段。如果是要把这个发动机涉水的这个保障要涵盖在车损险里的话，那就等于要求所有投保车损险的车主都要去承担发动机涉水的这个保费。 北京的雨异常接着异常，如果车主遇到车辆涉水后发动机损坏的情况该怎么办呢？平安产险北京分公司理赔部区域经理杨博宇说， 第一呢，就是车辆不要启动了，起火，然后尽快呢从车里边出来，首先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其次呢，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尽量能把这个车拖到远离水的地方，不要车尽量长时间被淹，因为被淹的话，这个车辆就基本上就没法使用了，里边会有好多这种生锈，将来后患会比较多。保险公司定损的时候，如果你的车在你自己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可以自己简单拍一下车的这种水淹的位置照片，然后上面我们给保险公司理赔的时候提供一些参考依据。 好的，让我们来继续关注一组今日提示方面的资讯。下个月起，王府井周边的甘雨胡同、西塘子胡同和柏树胡同道路两侧将禁止停放机动车。8月1号后，交管部门将对上述三条胡同内违停的车辆进行处罚。为解决停车需求，经协商，周边公配建停车场，将停车资源向居民们适度开放。通知显示，公配建停车场包括错时停车和24小时停车。都是地下停车场，错时停车包括丽晶大厦、神州租车、国旅大厦三个停车场。高招专科提前批和专科普通批志愿正在填报当中，截止时间是今天晚上8点，符合条件的考生要在规定时间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填报志愿。今年专科提前批设置了两个顺序志愿，每个志愿填报一所志愿高校，每所志愿高校设置六个志愿专业。专科提前批录取时实行志愿优先，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志愿投档方式，即先进行第一志愿录取，所有高校第一志愿录取结束后，再对未完成计划高校进行第二志愿投档录取，第一、第二志愿录取时间不重叠。2018年北京市中考统招录取昨天启动，并将持续到31号结束。7月28号至30号办理统招录取审批手续，7月31号起考生可上网查询统招录取结果。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部分的全部内容，在稍后我们还将为您带来更加精彩的访谈部分。爱一座城市，先读懂它的曾经。旧经济事，一词一世界。蛐蛐为秋虫，喜斗善鸣，赏玩蛐蛐者不乏其人。昔日北京的庙会和集市上，卖蛐蛐者甚多。蛐蛐以品相好、分量重、斗得凶者为上，缺须短尾、少大亨者为残次。养蛐蛐的邓江泥罐甚为讲究，上品具有古玩价值。其实东安市场摊贩吕虎臣所售较为驰名。斗蛐蛐多在立秋之后，相约而聚，桌铺红毯、等子、豆盆、鼠须探子应有尽有，有的相约还下赌注。上场格斗的蛐蛐必须先过好铃子，即放入雌虫与其交配，因蛐蛐好银，使其情志以力格斗。但蛐蛐寿命短，即使是够得上将军的名虫，中秋节后已偃旗息鼓，再无力为赏玩者厮杀了。 周恩来美术作品中的故事。2018年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国家典籍博物馆正在举办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美术作品巡展，

报考南开学校大学部。同年四月，21岁的周恩来离开东京，踏上了归国的旅程。途经京都时，他找到了在东京第三高等学校就读的同学，和他们共同游览了岚山和圆山公园，吟诗戍守，表达了自己非常复杂的心情。他自己在回忆留学日本的生活时，也不禁感慨：浪荡年余，忽又以落地返国图他心。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B。 来看今天的第三道题，在这次的画展上有一幅画，周恩来总理怀抱着一个小猴子打扮的小孩子，旁边都是一群猴子打扮的演员，还有美猴王孙悟空。您知道他抱的孩子是谁吗？ A. 六龄童， B. 小六龄童， C. 六小龄童。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归来。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第二道题的答案已经给出了哈，就是周恩来总理留学是第一个国家先去的是日本，答案就是 B 啊，有不少听众都已经答对了。那我们也是再请我们的这个嘉宾来选出一个幸运数字，这次由赵先生来选吧，选择。 我们这总理每年这个都是3月5号的时候，就是更多的是缅怀这个时刻，也是他出生，我们就选35号吧。 对，好，选择35哈，也是帮助我们记住这个日子。 对对对。 第35位答对的听众朋友哈，我们看他的微信名叫宁香，也是一个很熟悉的朋友了。大家还是很多的这个在答题时候都不加思索的选择了法国，这个也是告诉大家，其实他第一次这个周总理我们第一次留学去的是日本，刚才也给大家讲过为什么是有这样的选择，当时的潮流所趋哈。我们的第三道题呢也已经是给出了，有一幅画在这个画展上，就有一幅是周恩来总理怀抱着一个小猴子打扮的小孩子，旁边都是有一群猴子扮相的演员，还有美猴王孙悟空。那您知道他抱着的这个孩子是谁吗？这三个选项有一个文字的一个游戏哈。 这个三个选项好像一个绕口令啊。 是，A 是六龄童， B 是小六龄童， C 是六小龄童啊。这个小和六之间的这个顺序大家一定要搞清楚。我们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这次画展的画册，一本非常的精美又很有收藏价值。再给大家说一遍哈， A 是六龄童， B 是小六龄童， C 是六小龄童啊。我们知道答案的话赶紧来动动脑筋。我们的这个第二位的获奖的听众宁香，我们的编辑会稍后和您取得联系，恭喜您。好的，让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今年是周恩来诞辰120周年，国家典籍博物馆正在举办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美术作品巡展，通过翰墨丹青来表现对周总理的追思之情。今天我们就要给大家一起去逛逛这个展览，一起通过美术作品来了解这些作品背后的故事。再次提醒大家，大家给这个城市文化范公众号发周恩来三个字，就可以看到展览的介绍和部分画作了。刚才我们这个出题的第三道题的画作其实也在我们的这个推送当中。继续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的嘉宾，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美术作品巡展的展览研讨会的成员赵玄烨，以及本节目的特邀展览评论员田达志，欢迎两位。刚才我们也是聊了很多的这个周恩来年轻时候青年时候的故事哈。长征的时候，其实他在之后回到国内哈、留学回到国内的革命故事也很多感人的，也有很多感人的时候。尤其是在长征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周总理和邓颖超的故事就非常的感人哈、革命家很多时候都是舍小我为大家。长征的时候，周总理的形象，我记得很多影视作品当中也表现得很夸张、很突出，就是大胡子、络腮大胡子。是这样的吗？我们这次画展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画作来表现他这样的时期的形象的？ 其实那个他这个我们就是有一个周恩来头像集锦的这幅作品里面是有这个长征时期的这个留着大胡子戴着这个红军的军帽。而且所有的这个图像当中啊，你会发现这张照片啊是周恩来最瘦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可能是只有经历过这个长征的人才可以对他就是说更多的这事儿，其实我们年龄就特别小，但是就没有办法直接去就述说其中的体验。但是从这幅这个头像的这个不管是照片还是这个我们绘画的作品来说，其实其中的辛苦和艰辛我相信不用多说都是可以看出来的。